淹没沙滩的海浪渐渐退潮，海蟹匆忙探头伸展开双螯，将白色帆船背好推向了浪涛，桅杆上竖起红色的风标，一段孤独的旅程充满烦恼，海浪轻轻摇动船沿的声道，向前。